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板经又是什么？ 发经中的发金，一般都是杂乱无章、数量稀少的，而一些存在年头格外久远的发经，有发金数量增多的机会。当发金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，在水晶体内聚集在一起，形成金板式的样子时，这样的发经就被称为板经。因其内部发金数量众多，而且又极有规律，所以板经被称为发经中的极品。这块水晶看上去表面虽然污浊，但仔细看的话，却能发现其中金光隐现，里面这块金板被外面水晶上的杂质所遮掩，但我几乎可以肯定，其中包含的发金数量足有上万根，这是存在至少10万年以上的板晶才有可能出现的奇迹。别说200个金魂币，只要我有，就算是20000金魂币，它也绝对是值得的。我要它，并不是为了转卖赚钱，而是有特殊的意义。 唐三没有直接说出这个特殊的意义是什么，而是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自己的铸造锤。他的铸造锤比普通铁匠用的要大上2号。在13铁匠铺第一次使用过这种大号铸造锤之后，唐三就没有更改过。 小五，你躲开一点。 小五让到一边，唐三将那块板晶放在地面上。淡淡的白光缓缓涌出，从他双手之中注入铸造锤。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极为凝重，须臾之间玄天宫内力已经被唐三提升到了极限。 小三，你这是…… 小五吃惊地看着他，他已经预感到了唐三要做什么，可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小腿骤然发力，身体半转，乱披风锤法第一下骤然挥出，这是附加着唐三全部内力的一锤。铸造锤上白光大盛，空气中传出一连串的爆鸣，巨大的锤头重重地向那块板晶砸去。小五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巨响声中整个玫瑰酒店都晃动了一下，清脆的破裂声在铁锤下响起。在唐三的全力轰击之中，那块板晶顿时被砸成了齑粉。但也就在板晶化为齑粉的同时，奇异的一幕出现了。无数金色光点从板晶内激荡而出，在这有着桃心大床的卧室里四散纷飞。此时整个房间仿佛都被蒙上了一层金蒙蒙的光泽。小五被吓了一跳，赶忙催动起自己的魂力，将金色光点挡在外面。还好那些金光的弹射力并不强，并没有给小五带来任何伤害。满点金光的绚丽给人一种目眩神迷般的感觉，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悦耳，有的碰撞在墙壁上，有的碰撞在门窗上，也有的直接落在了那张桃心大床之上。整个卧室内完全被一层金色光芒所掩盖，水晶变成了一地齑粉。但当空中的金光渐渐坠落，小五却发现房间内的地面和床上都多了一层金色光点，或者说是一层金色的颗粒。每一个金色颗粒的大小都非常均匀，和米粒差不多，通体浑圆，闪烁着淡淡的金光。小五下意识地拿起一粒在手上捏了捏，发现这金色的颗粒略微有些软，但却弹性十足，以他的魂力也无法将其捏扁。 哥，这些不会是纯金的吧？ 就算是纯金，也不如你那200个金魂币价值高。 唐三很兴奋，真的很兴奋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这还是他的情绪第一次处于如此亢奋的状态之中，甚至比当初得到第一个魂环，令玄天宫冲破瓶颈时还要兴奋得多。因为他终于可以得到一件玄天宝录暗器白解中排名前10的暗器了，而且品质还是如此之高，哪怕是在当初的唐门，也没有人能拥有品质这么高的板晶来制造这件暗器。 小五，快帮我把这些金色颗粒都收集在一起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待会儿我再向你解释。 他 唐三率先行动起来，在内力的作用下，控鹤擒龙涌出，在房间地面上席卷，所过之处，那些金色颗粒被他一一吸附在手掌之上，然后再放入24桥明月夜一个没有盛放任何东西的空间之内。时间不长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 尊敬的客人，打扰一下。 什么事啊？ 刚才酒店内有一声异响，尊敬的客人，您听到了吗？ 哦，我们听到了，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为了手头的宝贝，他也不得不说一次谎话了。服务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他总不能未经允许就进来检查。金色颗粒出现的数量比唐三预料中还要多，他仔细检查过每一个角落，尽可能的不放过任何一颗金色颗粒的存在，小心翼翼的将它们全部收入到自己的24桥明月夜内。根据他自己的保守估计，这一次的收获至少有超过20000的金色颗粒。 哥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让你紧张成这样？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暗器吗？板晶内的发金可以制作成一种极为霸道的暗器，而且是天然形成的。这块板晶内的发金数量如此之多，也就成就了我对这件暗器的收藏。喏，你看。 摊开手掌，唐三将金色颗粒放在自己的掌心之中。玄天宫内力涌动，乳白色的光芒出现在了他手掌表面。奇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那金色颗粒在玄天宫内力的注入下竟然缓缓延伸开来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化成了一根细若毫毛的金丝，看上去比头发还要细上几倍，足足3寸多长。幸好它本身是金色的，在唐三手掌中才容易辨认。 啊，这就是你说的发金吧？ 没错，这就是发金。离开了水晶的保护，发金就会自动蜷缩起来，形成一个颗粒。在魂力的注入下，它才会重新化身为发金。一旦失去魂力的注入，它就又会恢复蜷缩。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发金如此纤细，它的尖端自然比针更加尖细，穿刺力在魂力注入后会变得极强，本身体积又小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它刺入人体会有什么效果。 唐三微微一笑，持续注入着内力，将发金拿起在自己手指上轻刺一下，顿时一滴血珠渐渐渗出，而后唐三收回内力，让发金变回之前金色颗粒的样子，再然后手掌一翻，金色颗粒就那么凭空消失了。小五这么近距离的观看，也没发现唐三是怎么把那发金变没的。 哎，怎么没了？ 唐三淡然一笑，右手一抬，中指突然弹出，只见一道细微的金光悄然闪过，无声地没入了床上的被子之中。诡异的情况出现了，随着那金丝的射入，被子竟然快速地扭曲起来，眨眼的功夫已经出现了一个隆起的突出。 发金极其坚韧，弹性惊人，一旦离开魂力的支持，它自身就会重新蜷缩起来。 小五突然明白，他扑到床上，抓起被子处那扭曲的凸起，用力挤压之下露出了一点金光，用指甲捏在金光上，努力地注入魂力，再缓缓将其拉出来。叮的一声轻响，金色颗粒重新出现在了小五的手掌之中。 这要是射在人身上， 可想而知。而且我可以肯定，射入人体后，你一定不可能找到将它抽出的源头。想要将它取出，那么只能整块的把蜷缩的筋肉一起割掉。 哥，这种暗器也太恶毒了。 我叫它龙须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武器是否恶毒并不是武器本身决定的，而是由使用的人来决定的。用之正则正，用之邪则邪。如果用它来惩罚恶人，岂不是再适合不过吗？ 他并没有说的是，龙须针在玄天宝录暗器百解中排名第8，而且这还不是针类暗器中最为歹毒的。 毕竟龙须针只要不是射中要害，是不会致人死亡的。在暗器白姐的注释中是这样形容龙须针的，专破内家罡气需要足够的内力来发动，攻敌不备给敌人以巨大的痛苦，为材料获得困难，对内力消耗又大，需要有足够的内力支撑方可连续使用。以唐三现在的内力，只能保证龙须针在3米范围内能够达到同样的攻击力，超过3米，龙须针还没有命中敌人，就会因为内力不足而先行收缩了。而随着攻击距离的增加，对内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，这种威力惊人且霸道十足的暗器可不是那么容易使用的。 终于有一件排名前10的内门暗器了，在一定距离之内，就算是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也无法抵挡龙须针的穿刺。 唐三的指甲并不长，但每一个指甲内藏上一枚龙须针却绝无问题，在近战中这就是杀手中的杀手。当然龙须针还不是他最为向往的暗器，暗器白姐排名前3的暗器都需要玄天功达到7重以上才能够使用，那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修炼。 小三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 啊，想什么？ 我在想要不要自废魂力和你学这暗器，你那些东西千奇百怪的，真是好玩。哥，收起你的苦瓜脸吧，我是和你开玩笑的，我可舍不得自己辛苦修炼的魂力呢。 辛苦？你 看什么？难道我修炼不努力吗？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